诸位同学，大家好。感应篇29，这个28、29、30，这个三句话就是拔出我们心里面的三毒烦恼，无贪、无嗔、无痴。儒家、道家、佛家三教所说完全相同，正是古人所讲的英雄所见大略相同。佛称这个叫三毒，我们现在的话叫病毒啊，这是最严重的病毒。不但能杀害我们的生命，我们身体多病、不健康、短寿，这个事还是小事，伤害法身慧命的事大了。为什么我们堕落在轮回里面，无量劫来都没有出气？论其根本的因由，就是三毒烦恼没有洗干净。我们每一个同学，无论你生长在什么地方，你现在生活环境如何，只要你有缘听到佛法，听到一尊佛菩萨名号，你的缘分就不浅。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无量劫来所种深厚的善根，你才有机缘听到佛名，见到佛像，见到经书。这是说明我们学佛不是这一生的，这一生怎么可能有这么深厚的善根？由此可知，我们无量劫之前就曾经遇到佛法，就曾经修学过佛法，为什么不能成就？三毒烦恼没有断得干净。感应篇上这个几句话，实在讲是教给我们断三毒烦恼下手之处。我们要留意推多取少，这个在儒家讲戒戒，孔老夫子的德行诸位晓得，这是论语上弟子们对夫子的赞叹，温良恭俭让， 孔子在中国被尊为万世师表，师就是我们的模范，是我们的典型。这个模范在哪里呢？就这五个字。他一生为人温厚啊，善良啊，恭敬节俭忍让，他代表中国人的美德。所以在生活一定要节俭，能省就要省，我能够节省一分钱，就可以多帮助别人一分钱，念念当中想到帮助社会，帮助众生，自己生活能过得去就行了。受辱不怨呢，这忍辱啊尤其重要。这个推多取少，诸位想想，就是布施啊，帮助你断贪啊。忍辱啊，就是断嗔恚。所以忍这个字，佛教界众生是列为最重要的一个空。我们的大乘经上看到啊，佛能忍，他这个幕后引用一段话，《涅槃经》上的。《涅槃经》上有这么一段经文，他说佛陀在世的时候，曾经有一个人赞叹佛是一个大富德相，确实佛真是相貌庄严呐，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这一桩事情佛在经上也讲得很清楚，佛为什么要示现相好呢？经上告诉我们，菩萨成佛，也就是菩萨修行道，智慧福德圆满，智慧福德圆满并不代表你的相貌圆满，相貌是属于因果，所以菩萨证得无上菩提之后，还要用一百劫的时间专门修福，一百劫很长的一个时间了，修什么呢？修相好。为什么要修相好？为了度众生，众生着相嘛，众生只看外表嘛，外表不能够服人，众生就不肯接受教诲呀。所以佛要用一百劫的时间专门去修相好，那就是种善因的善果。但是要晓得，他那个善因善果不是为自己的，是为众生的。三十二相大家知道有广长舌相，广长舌相是什么因呢？不妄语， 口四种业做得很圆满了，不妄语，不恶口，不两舌，不绮语。所以佛的舌头撑出来，把整个脸都盖到，我们没有能力啊。那佛经上讲了，你的舌头撑出来可以填到鼻子，你三世不妄语。你才有这个好相啊。所以佛舌头撑出来，脸盖出来，大家没话说了，佛的语诚实，绝对没有妄语，妄语绝对不会有这个相。这大家信了。所以佛修一切的都是为众生。这个人称赞佛是大佛的相，别人就问何以见得，他说了几桩事情。他说，世尊年至俱盛，年龄三四十岁，少壮啊，气盛啊。但是怎么样，佛显得非常温和，一丝毫粗暴这个态度都没有。你打他，他没有嗔恚；你骂他，他也不发脾气。这个不是大佛德相是什么呢？佛的三十二相我们学不到，那个不是一下能修到的。但是这个讲法呢，我们可以学习啊。温文儒雅，和蔼可亲的，受辱不但没有报复，连报复的念头都没有。这是大德，这是真正的佛德相。我们如果遇到这些事情呢，要随顺佛的教诲，绝不可以随顺自己的烦恼啊！要随顺自己的烦恼，麻烦就来了。随顺佛陀的教诲，正是勘验我们自己的福德有无啊！自己有福德，就心平气和。如果自己心里面还有一念嗔恚的念头，一念不高兴的念头，自己立刻就觉察到福薄啊，内福啊，没有福报，不但不能帮助人呢，度自己也没办法。你看佛教导我们福慧双修啊，把福放在前面的，慧摆在第二啊。这个排列顺序用意就很深。中国古人常讲福至心灵，也是把福摆在前面。一个人福报现前的人，突然就聪明了，智慧就开了。这是说明福跟慧是一不是二。 智慧开了，一定懂得修福，福报现前呢，人一定就聪明了。那么由此可知，我们是既没有福，又没有慧，还不肯修。那怎么能成就呢？怎么个修法呢？方法太多太多了。三教圣人。教导我们的方法了，真是佛家所讲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呐。你只要掌握到一个法门，你就成功了。但是你要真修，要真干了，不是真修不行。这一段文里头幕后啊，最后的一小节引用郑轩的话说，他也是教给我们入门的方法。他这个话说的很有趣味，他说默默默，无限神仙从此得，默是沉默。这个话这样讲大家不好懂，我们换一句话说，少开口，少说话。你看我们念佛堂静语止语，你能够止语，你就会做神仙。你们想想他这个话有没有意思？凡人做不了神仙，废话太多了，你怎么能称得了神仙？心定不下来嘛。这是个很好的方法了，少说话。古人叫我们少说多听，现在跟诸位说，不但要少说也要少听，最好不听。为什么呢？你所听到的那些东西全是烦恼啊，增长你的妄想无明，增长你的分别执着。这现在东西不能听啊，不能看啊。四大天王教导我们的，你看这个西方天王广目天王，广目教我们多看啊。北方多闻天王教我们多听的。那个多看多听，诸位要晓得，不是我们现前这个阶段。现前我们阶段学谁呢？学东方天王，学南方天王，他们两个人教给我们。东方持国天王，南方增长天王。持国天王教我们什么呢？教我们负责尽职。这两句话要往深处去看，就是尽孝尽忠。你们想想对不对？忠孝我在前面讲了很多次啊，讲得很详细啊。东方天王教给我们的， 我们自己的在本位上，把自己的本位工作做到尽善尽美，就是尽忠尽孝。人人把自己岗位工作做好，社会自然安定繁荣。世界一定和平，个人把个人自己本位工作做好就行了。南方天王镇长就是叫我们求进步啊，儒家讲的日新又新，佛法讲的精进，学问要有进步，德行要有进步，才艺要有进步，乃至于我们生活水平也要有进步，样样都有进步。所以佛法不是守旧的。我这么多年来到处勉励同学们，佛法一定是现代化跟本土化，这两句话实在讲是我说出来的，但是不是我发明的。佛法本来就是如此，2000年前汉武帝离秦，摩腾诸法兰两位高僧到中国来，他们到中国来之后立刻就中国化了，穿衣服穿中国的海青，方袍大轮子穿中国人衣服，饮食起居完全中国化，建立道场形式宫殿式的也是中国化，没有把印度那一套样子搬到中国来懂得本土化了，所以中国人才欢迎才接受造佛的像，你看佛像是中国人的面孔一看多么亲切呢，所以我在美国告诉美国人，佛教没到美国来，美国人很奇怪，美国佛教很多为什么说美国没有佛教，我就问他哪一尊佛像哪一尊菩萨像那个面孔像你美国人，所以佛菩萨没到美国去到美国去是华侨是日侨不是真正的美国人所以一定要懂得本土化现代化，这个教育才能发扬光大所以佛陀对我们的教诲我们要懂得佛沉默寡言没有废话，除非是有人提出问题向他请教，他老人家给你解答，你不问他不说你要不问见到佛陀，佛陀一句话没有心多么清净，不说就是说不教就是教教你什么，教你少说话第二个就是饶，他讲饶饶饶，千载万户一时消，饶就是恕道 啊，原谅别人呐，不要跟别人计较啊，啊，灾祸就不至于发生了。这个灾祸就是冲突啊，矛盾冲突就没有了。从内心里面把它消除。第三个讲忍，他说了三个忍字。啊，债主冤家从此隐了。啊，我们生生世世给一切众生借了多少恩怨债务，生生世世纠缠不清，如果不能够忍，这些麻烦这些障难决定避免不了。最后一个是修啊，修就是放下啊，所以他教给我们呢这四个方法：沉默、饶恕、忍让、放下，都是拔除三毒烦恼的下手处啊。说得好。我们真正懂得了，真正能够这样修学，道业才能成就啊！啊，说道业也是太高了，啊，我们也不懂什么叫道业，啊，我们说到最贴切处。最前进处，你的生活幸福美满就可以得到。不但精神生活你能得到，物质生活也能得到。你求功名，求富贵，这都是好方法了，正当的方法了。如理如法，你所得到的，这是真实的福报。啊，不合理，违背情理，啊，不如法，你所得到的，要造业。眼前虽然贪到一点小便宜，后果不堪设想，有报应的。如理如法而求得的，这是你应当享受的。这个道理我们都要懂。后面一句，受宠若惊，这个是无痴啊，所以后前面两句贪嗔痴啊，这是无贪无嗔无痴三善根啊，世间所有一切善法从这个地方生的。今天时间到了，这一句我们明天再谈。